欢迎来到九六九，就是爱运动。 2018世界杯特别节目，我是林奇， 我是亚威。最近我相信大家的朋友圈一定都被足球刷屏了。 嗯， 仔细的研究一下刷屏的原因呢，自然是与咱们的球星有关了。每一类事物的粉丝所着迷的，除却事物的本身，自然还有做那些事情的人。这个人呀，包含了他们的情感投入。 嗯，所以呢，每年的世界杯都会掀起一波又一波的讨论。嗯，那些巨星们呢，自然是热点中的热点。今年的世界杯对于80后、90后来说，和以往不太一样，比起以前呢，多了几分的伤感。 嗯，其实我有翻看一些主流的足球类的 APP 啊，他们的讯息都在告诉我们，目前活跃在国际足坛的几位顶级巨星啊，比如说像 C 罗啊、梅西啊、莫德里奇以及苏亚雷斯等等，今年的俄罗斯或将会成为他们的最后一届世界杯啦。 听起来还真的是有点伤感。 嗯， 看来每一届的世界杯都是一次告别。 对， 2014年我们告别了 K 神克洛泽、金童托雷斯、大师皮尔洛、传奇哈维，而这届世界杯呢，同样将是众多球星的最后一届世界杯了。 对啊，因为2022年卡塔尔世界杯由于东道主气候原因呢，将会在11月中旬举办，让很多球迷觉得有点不适应。 嗯， 而且2026年世界杯为了商业利益增加转播广告收入，将会扩军至48支球队。 哎， 说到这里，我突然想到咱们中国队是不是有机会了？ 很有可能。 嗯哼，那个时候呢，世界杯的参赛队伍可能会参差不齐，很多实力差距大的比赛将会被沦为鸡肋啊。足球赛事商业运作无可厚非，但是一切都要建立在保证足球比赛质量和观赏性的前提上，我觉得， 对， 单纯的为了商业运营而不顾足球运动本质的足球比赛，将会彻底沦为金钱的奴隶。2026年世界杯恐怕会成为传统足球的终结，商业足球的开始了。那我觉得大家一定要抓紧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这样一场精彩的比赛了。 这届世界杯的比赛可以说是堪称经典了吧？ 没错。 那我们可能不算是真正的球迷，但这些球星呢，是让我们看球的动力。而随着世界杯的收尾，巨星们的离开也代表着我们青春的落幕。每年的世界杯都有令球迷们感动的瞬间，那接下来呢，我们将进入街头大访问环节，来听听这些球迷们说一下往年的世界杯令他们感动的瞬间吧。 好。 比如说西班牙那个被荷兰1-5屠杀，其实老帅的心里我觉得应该也蛮纠结的，但是他还是摸了摸一些球员的头，我觉得很感动。 就是巴西的，可能巴西的气候特别的炎热，气压特别高吧，应该是好多的球员会抽筋儿，对方的球员过来为他压腿，我觉得这个是特别友好的，特别感动的。 本来是场上的对手，但是比如说就是失利之后，这个互相的安慰，我觉得都挺感人的。 本期的九六九就是爱运动世界杯特别节目就到这儿，我是林奇， 我是亚威，我们下期见。 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你的天真我想珍惜，看到你受委屈我会伤心。哦哦哦，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要很大的勇气，只怕我自己会爱上你，也许有天会情不自禁，想念只让自己苦了自己，爱上你是我情非得已。难以忘记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

就是谁都替代不

停下的时候，让我们一起举起这杯酒，干杯啊朋友。 翻开历史课本，答案就算仔细找也会找不到，背也会背出，好放松，让我来说，什么年代吹着什么样的风，我拿着我的麦克风唱出 old school show， you're ready to roll， 70s 90s， 不过我最 high， this school beat 从来不肯 say goodbye， 只有 fuck fuck fuck 在那哭，男男女老老少少，我们穿着喇叭裤，又爆炸头在往里吹风，左右摇摆上上一直神功，黑不定是可能无法感受，但相信你们可以悟出黑色幽默。什么 ？B boys, B girls, let's make some noise。紧裤子紧身，秀出你的身材，有人露出尖牙，千万不要惊讶，嘻哈正在发芽，别怕它假牙。Lock and pop and we dance and ain't no stopping， 跟我一起唱，快乐崇拜，快乐舞台，虽然快乐像个病毒，病毒会传染。90年，我们等待千禧年 ，Party dance 音乐疯狂完整夜 ，Hip hop for life，That's right， 每个人嘴里喊着 What's up。关键是不是真正 party 天才，扬起你的嘴角，跟我换了崇拜。 忘了你存在， 存在 有什么期待？ 期待 忘了你，邀请他一定来。比起渴望关怀，不如一起精彩。快乐会传染，请你慷慨。Come on， 忘记了心灵的情歌，我来。让我们

今天九六九，欢迎来到九六九岁月留声机，我是云奇，来自陶喆，就是爱你。这首歌收录于陶喆2005年发行的第四张专辑《太平盛世》中的一首单曲，在2010年呢获得了十年港台十大金曲。悲伤难过，甜蜜温馨，陶喆总有一首歌夹带着丝丝温热，用最真挚的声音治愈你。 Thank you. understand. 轻轻被你推开，春天才走进。